科学放生，共同建设生态文明。 形式 调频97.4兆赫，全体主持人为您全情奉献， 特别创意。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由 DJ 麦同学为您制作主持的音乐节目。 好的，欢迎各位好朋友们继续将频率锁定在你最最钟爱的电波当中，我是你的好朋友麦同学。今天呢，我们的特别创意 Oh My Fashion Day 迎来了两位好朋友，他们是谁呢？让我们欢迎一下这对非常可爱的姐妹花。他们两个人呢，虽然呢在各自的岗位和这个圈子里面都有自己的一些不同的作品等等，但是呢两个人因为这个友谊的关系同时呢出现在我们节目当中。我们首先欢迎资深媒体人小花同学，欢迎。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花。 你好，小花。还有呢，你旁边的这位啊，非常可爱，但是他也很厉害哦。这个之前是时尚媒体人，现在呢，跨界跨到了做了一个非常成功的设计师，他就是李威，欢迎李威。 谢谢麦麦，大家好，我是设计师李威。 所以你们两个人今天的做客节目，肯定是带着最新最新的一些态度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我们都知道，其实时尚呢，在生活当中，无论是男生还是女生，对我们都是非常重要的一点。现在女孩子更甭说了，就越来越爱美，对不对？然后李威是从什么样的契机不做了之前的这个时尚媒体的方面，然后先做一个设计师呢？ 对，其实我做时尚编辑做了有8年 哦。 但其实做设计师的这个梦想，很小的时候就埋在心里面了。 对。 然后因为一直想要做这件事情，但是呢，发现很早的时候，可能在2000几年的时候，这个独立设计师的市场并没有形成。 是。 所以做了一段功课之后，发现还是要去学习积累。然后再去做尝试，所以到了2012年的时候，2012年才真正开始从媒体人转型到了独立设计师这样的一个角色。 所以你的品牌叫做Away 里。 Away Li A-W-A-Y-L-E、 这个名字就很特别，就是跟你的整个人的这个态度是融合在一起的，对不对？ 对，这个名字其实你知道，我们很小的时候用这个，刚开始有互联网的时候，每个人都在给自己起名字嘛。 对 对，所以其实 Away Li 是从我最早开始用互联网的时候就用了这个英文名 啊。 对，为什么叫 Away 呢？就是我们说 Away is a way， 就是离开是一种方式，或者离开是一种态度。 是， 它是代表一种态度。 而且我觉得有的时候很好的离开是为了更好的归来。 是。 然后你这次好像也有一些新的动作，因为你之前有参加一个节目嘛，一个全明星的真人秀《女神新装》。然后呢，后来录完这个节目之后，是不是对你自己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在生活上面？ 对，录完这个节目之后，就是工作更加努力，生活更加，怎么说？更加体会到这个因为其实在录女神新装的时候，是我刚成为第二个孩子的妈妈嘛，就是第二个宝宝。 对， 6个月的时候在录这个节目，所以整个是处在一个人生从青年到中青年的这么一个角色当中。所以其实在参加完这个节目之后，我的事业轨迹，包括人生的轨迹，包括家庭的轨迹，其实都是上了一个台阶。 没错。 对，要面临的可能事情360度可能会更深入，感觉自己是真正的从一个所谓的少女长大了。对， 是 有这种感觉， 感觉好像自己突然间变成熟了。而且你当时创造了很多记录，包括那个大家印象非常深刻的黑天鹅的这个单款的连衣裙，在网上卖疯了，对不对？ 是是是，现在还在卖， 还在卖。 对，卖了好几年。 对，所以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取得了一些成绩，然后无论是不小心的一个机缘巧合，还是说真的是自己这么多年的一些经验然后和积累促成了这样的一个契机，我觉得都是给你提出了更多的要求，你想让自己变得更加的不一样和丰富。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 Oh My Fashion Day， 我是麦麦。今天做客节目的是设计师李威和资深媒体人他的好朋友小花，欢迎二位，欢迎。那作为的这个设计师李威的好朋友，你觉得平时你跟他在一起，比如说在互动啊、聊天啊什么的，他会，你会从他身上学到一些关于时尚的一些态度，对不对？ 我觉得很多，就像他刚说的，他其实是一个非常极致的人。 对， 他对自己的设计，对自己的每一个环节，甚至因为我接触他之后才发现，其实就像你说的，时尚就像你表面看到的光鲜亮丽的背后，它是一个非常长的一个产业链。 是， 从设计研发，然后再到生产，甚至到仓库，然后是到物流，再到商场，这个终端是相当的漫长，每一个环节都要去花费很多的心思。尤其是在中国这个环境下，他是作为一个独立设计师，就是他要保持自己品牌的调性， 是， 所以要从一开始，从那个创意策划那个环节就开始盯，一直盯到我们看到的最终的店铺的终端的呈现。 对， 然后包括这个为什么要做成这个设计师的家，都是他个人的 一些想法， 一个完整的一个他独立的他的品牌的呈现和他的设计理念的呈现。 是， 所以我觉得他还是一个我觉得他是双子座，这一点我觉得可能会既有非常天马行空创意的那一面，但是他也有非常能掌控一些细节，就是说也有作为一个管理者，像一个公司的 CEO 一样来去那个管理和一些细节，他这方面我是觉得他做的是非常好的。 那你是怎么样，李威，你平时是怎样让自己就是可以这样的内心充满了爆发力，可以管这么多事情？因为有些设计师其实就是单纯的设计师，就是做设计就好了，画一画，涂一涂。但是呢，听小华这么一讲，其实你真的是设计从内到外都是自己，我觉得包括自己人生的设计、职业的规划都是自己在做设计了。对啊， 其实麦麦问的这个问题特别好，这个问题也是我一直都在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我怎么样去定义我的人生， 是 我要选择什么样的人生，一个设计师的人生应该是怎么样的，那我的终点是怎么样的，其实每天我都在做这样的一个思考。那可能后来突然间有一天，我有一个答案给到自己，就是我一直搞不清楚为什么自己这么马不停蹄，这么努力的在做这件事情。我以前给自己的定义是说，我在有使命感的在做这样的事情。 对， 有使命感的出发心是，我觉得我们一个泱泱的一个服装大国，我们应该会有自己属于自己能够值得骄傲的品牌，在这样的一个历史时期内，当时是很小的时候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那这样的想法等我慢慢长大的时候，其实越长大越会觉得自己力不从心，就是真的不是给你一个跳板你就可以翘起地球的感觉， 是 会发现自己有很多的内容要去学习，但是这个马不停蹄的这个动作是一直都在进行的。那我的行动可能到最后我去意识我的思想的产生的原因，可能是心里面有个呼声，是说我们要不断的超越自己，要让自己去有一个提升。这个提升的过程，它不是对于物质的需求，或者对于名利的需求，或者是对于生活状态的需求，可能都超越了这些。它是一个人在创造自己可能性的一个需求。所以可能我有一天把这个问题想明白之后，可能在遇到很多困难的时候，在问自己值得不值得或者要不要的时候，我可能就会有一些清晰的答案出来。 所以她真的是一个很努力而且又很要强，对自己要求很多的一个女孩。所以人物里面，就是我觉得她应该是那种就是把很多的一些比如说不顺利啊，或者一些困难啊，都会一个人扛下来，自己放在心里面，自己去解决的那种，是不是？是不是？好像不太会跟朋友去倾诉说啊，这很烦，这个很累，这个怎样？但是我们现在想想都会觉得哇，很头大，因为大家看到一个店的诞生已经很难了，然后他又是设计师本人，然后他又是要经历这么多的不断的外界的一些考验和自己的挑战，我觉得这都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包括但是你的作品当中却呈现出非常清新和温柔美好的一面哈。 对， 对不对？你看你最早期的包括印堂，然后到后面的有这个天鹅湖啊，然后包括还有那个花园的那个系列，都是非常的美好的感觉。 对，我觉得这个是我支撑我做这件事情的一个动力吧，就是内心是有这样的一个想要表达这些内容的很强烈的诉求。 对， 我身边有朋友说我们衣服的风格好像不太常见，就是它会有一种清新浪漫的风格， 是 可能浪漫的衣服很多，女性化的衣服很多，可是我们的衣服有很多人说它是那种看起来是乖乖的女孩子穿的，你穿起来你会显得很乖的感觉。 但是其实有这种衣服呢，就如果让那种很酷的女孩穿，又会有不一样的效果。 是，我们有一个计划是想要做一个主题，是想要说纹身的女孩怎么穿萝莉。 对呀， 好玩的效果。 我就说，我觉得这种是有反差效果的，而且其实你仔细看，你的设计能看出很多所谓的时髦啊、时尚，我们就不说了，这别人就会赞叹你哈。那我觉得这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情绪化的东西，我从你的作品里面看到了很多情绪化色彩的运用，因为每一个色彩浓那么一点点淡一点点可能都不是你的想法了，就刚刚好的那个颜色。然后呢，但是我在想说，哎，如果这种衣服是要给乖女孩穿的话，自然也是很漂亮，但是如果给那种比如说有一些酷酷的叛逆的亦或是病态系的，可能这样的女孩一穿的完全就是出另外一种风格。对， 那他们，我觉得他们应该可以在这个这一系列当中的这个产品当中找到自己喜欢的，因为我们的衣服真的是要上身去感受才能找到一个不一样的自己。 是， 对，我们同事很喜欢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在我们的showroom里面不停的试衣服。 真的吗？ 对。 所以你自己平时也会给自己的品牌去拍一些这样的造型的一些照片之类的。 我自己不太拍。 自己不拍。 对，我会去选择一些我理想当中的形象的模特。 对， 比如说我们有跟贺聪， 对， 跟王新宇，在国内的这些模特有合作，然后也会特别幸运的请到一些国外的一些模特去合作。 对， 可能我理想当中的萝莉女孩是这样的一些形象，然后在一些机缘巧合下遇到这样的姑娘，我们就让他们去展示不一样的萝莉。这是一个特别有趣的过程，就比如说我们走上海双周的时候去选模特的这么一个过程。 对， 其实是其实我觉得那是一个作品的第二次创造，因为一件衣服它本身在那里它是一个固定的一个东西，可是不一样的人穿上去以后，它其实也给了这套服装会有一个新的生命。 是，那当你在做出这样的，无论是做大秀也好，然后呢现在有了自己的这个店，然后在生活当中的自己，有的时候会不会让自己比如说哇真的遇到这个真的最近真的太忙了，很想让自己放个假放空一下的时候。 会啊，天天都有。 天天都放空吗？ 对，每天会给自己一点相对比较自我的一点时间。 对 对， 然后但是我也很难想象两个孩子的妈妈，就是那这个孩子谁来照顾。 我是这样，因为可能晚上陪孩子的时间不会太多，所以我不管前一天工作有多忙多辛苦，我早上一定要早起，给孩子们做早餐，然后陪送老大去上学，送老二去上幼儿园，就是有这么一个过程，能够让我们一家人在，我觉得最开心的就是跟家人在饭桌上面去共餐，这是一个让人觉得最幸福的过程。我们随便聊点什么，聊点学校开不开心的事情，遇到什么好玩的有意思的事情或者人，就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我觉得我有陪伴到他们，有听他们的一些心声，讲他们一些故事，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过程。所以可能我一个固定的节目就是在家的这段时间，如果不出差的时候，我一定要跟孩子们一起去吃早餐。 没错，因为设计呢所谓的是力与美的一种结合，我觉得在生活当中也是要找好这个力度，就是要陪伴家庭的时间有多少，然后自己在工作上的出击的这个力度时间又是有多少。我觉得这一点里边应该是自己做的已经非常游刃有余了，就是自己能够掌控这种舒适的这个节奏，是不是？ 对，其实蛮难的，真的是蛮难的，因为这个付出一定是比常人要多的。比如说我们作为两个孩子的妈妈，可能付出的一定是比一个孩子妈妈要多。当然这个需求是来源于我们要自己觉得一定要给到孩子更多的时间跟陪伴。 是。 然后作为一个公司的企业的一个领导者来说，可能方方面面的细节都要去顾及得到，所以 在这个时候可能个人的时间相对会被压缩掉，然后但是因为每个人的状态不一样，可能我在一些工作的处理当中的时候，我可能觉得那是一个相对比较放松或者是比较愉悦的一个过程，我不觉得辛苦。对，所以可能要在这个点上去权衡的话，需要长时间的去思考怎么样去分配安排时间，然后怎么样去找到自己舒服的节奏。哪些人会有少女力的气质，然后我们就分析说，哎，张艾嘉老师似乎就是有这样的少女力的气质的人。 对， 你会觉得他永远都是笑容满面的去迎接生活。 对， 然后他自己本身的创造力又非常的蓬勃，然后类似于有很多我们身边的能够有这种少女力的艺人也好，作家也好，画家也好，其实非常多。那他们其实是代表了一部分生命力非常旺盛的这样的一部分人，我们会觉得那就是我们的榜样，就是他活出了自己的姿态，无论他在什么样的年纪，他脸上是否有皱纹，是不是已经肌肉已经松弛，这些都不重要，关键是他的神采， 她的内心表达出来的那种少女力，她是迷人的，她是能让人真正觉得被打动的。 对，其实少女力就是少女的这种天真的力度，就是包括的对生活的活力，然后包括的对美好事物的追求的这种用力，用力追求美好事物，我觉得其实都包含了很多的各种力啊。我们今天只是随便说一说，那我觉得更多的这个少女力的发现呢，我们需要走进李薇的家，我们要去她家好好看一看，那未来是不是可以在各种更多的地方可以看到你 的 作品。 是的，是的，我们已经有计划3年在全国陆续的一些城市开店，然后每家店它都会有不同的主题和调性，它会比较有意思。 太好了，今天特别开心二位可以做客节目，也希望大家可以来多多的关注我们设计师李薇的最新的作品，也同时关注的他的好朋友小花。 谢谢妹 妹。好，谢谢二位，希望下次再来玩，谢谢，拜拜， 谢谢，拜拜。难道这就是爱情？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坐在巷口的那对男女，脸上没有表情，路灯一盏一盏的熄灭，他们始终没有说上半句。难道这就是爱情？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让人又哭又笑，捉摸不定，让人飞翔，让人坠落谷底。哦，难道这就是爱情？这就是爱情，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我想这就是爱情，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我想这就是爱情，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我想这就是爱情，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我想这就是爱情， 仿佛如同一场梦，我们如此短暂的相逢，没像一阵春风，轻轻柔柔吹入我心中。而今何处是你往日的笑？是用脚

My Heart Will Go On 是加拿大女歌手 Celine Dion 演唱的一首流行歌曲，作为在1997年轰动一时的卖座电影《泰坦尼克号》的主题曲。 My Heart Will Go On 由好莱坞电影作曲家詹姆斯·霍纳一手制作，歌曲的歌词由威尔·杰宁斯编写，而这首歌词的创作灵感来源于电影当中的那位百岁老人的爱情故事。这首歌曲的结尾以电影故事当中男女主角在舞会上相遇的情节以及 Celine Dion 略有深意的微笑结束。 世界名曲 Say You Say Me 是1985年由莱昂纳尔·里奇谱写，同时由其担任主唱，并且作为了电影《飞越苏联》的主题曲。只要人人都献出一份爱，这世界就会变得更加的美好，可以说是这首歌曲的主题思想。世界本就是你我他组成，只要说你说我，大家彼此沟通，互相理解，人与人之间相亲相待，世界就会变得更加可爱。 From behind the walls of doubt, a voice was crying out. Say you, say me, say for always. That's the way it should be. Without You 是英国著名摇滚乐队环手指乐队发行于1970年的一首歌曲，这首歌曲真正流行于1972年 Harry Nilsson 的翻唱，此后有超过180位的歌唱家录制过这首歌曲，并且多次成为了各国流行排行榜的冠军歌曲。说起这首 Without You 的歌曲，也确实具有传奇色彩。1994年1月15号，当歌手 Mariah Carey 再度翻唱这首经典歌曲的时候， Harry Nilsson 在睡梦当中过世， Mariah Carey 的 Without You 刚好登陆英国榜，成为了冠军，也成为了他的传世经典作品之一。 story goes, you always smile, but in your eyes, your sorrow shows, yes, it shows. 狮子王的插曲。埃尔顿·约翰1947年3月25号出生于英国伦敦市郊，是英国著名的流行音乐创作歌手，享誉盛名的顶级音乐艺术家，被誉为英国乐坛的常青树。40多年的职业生涯，诸多耀眼的数字奠定了埃尔顿·约翰乐坛教父的地位。他一共卖出了2.5亿张专辑，获得过6项格莱美奖、4项全英音乐奖、1项奥斯卡奖、1项全球奖，还有1项托尼奖。 It's enough to make kings and vagabonds believe the very You Are Not Alone 是被誉为流行音乐之王的 Michael Jackson 的经典作品，是1995年发行的专辑 History 当中的第二单曲。歌曲发行首周就夺得了冠军的宝座，成为美国音乐史上第一首一上榜就位居首位的歌曲。这首歌曲直到现在依然非常受欢迎，被普遍认为是世界上最优美的旋律之一。歌曲 MV 的主题诠释了真爱的永恒以及珍贵。这部作品并没有眼花缭乱的背景，也没有落入俗套的歌词，而是用 Michael Jackson 清澈空灵的嗓音表达了一个永恒而又深刻的主题，真爱必定会永远存在。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专题音乐节目欧美经典流行，编辑主播孔文，代表监制冯健，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北京音乐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我的背影，你会不会像我一样伤悲？我爱着你，我爱着你，一个人守着两个人的回忆。我爱着你，我 我